本期新闻由刘霞、吴金浩播音，圆圆、晋神盟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。 我在深圳要贷款。